攻读《民长记》第十二章。何弗拉因人集合起来，过河到了扎峰，对伊弗大说：“当你去攻打阿蒙子民时，为什么没有招我们与你同去？我们要用火把你的房屋同你一起烧掉。”伊弗大回答他们说：“我与我的人民同阿蒙子民激战的时候，我曾向你们求救，但你们没有来救我们脱离他们的手。我见你们没有人来援助，我就拼命猛攻阿蒙子民，上主遂将他们交在我手中。那么你们为什么今天上来攻击我？”于是伊弗大召集基肋阿德所有的人同厄弗拉因作战，基肋阿德人击溃了厄弗拉因人，因为厄弗拉因人曾说过：“你们基肋阿德人是从厄弗拉因跑出来的，散居在厄弗拉因人中，在穆纳协人中。”基肋阿德人为了反击厄弗拉因人，先占据了约旦河渡口。逃跑的厄弗拉因人说：“容我过去吧。”基肋阿德人就问：“你是厄弗拉因人吗？”如果说不是，基肋阿德人就对他说：“你说史波内特。”如果他不能照样说出，而说成斯波内特，就捉住他，在约旦渡口杀了。在这种情形下，厄弗拉因人就死了42000。伊弗大做以色列的民长，共计6年。以后，基肋阿德人伊弗大死了，埋葬在基肋阿德本城。在他以后，有贝特类恒人伊贝赞做以色列民长。他有30个儿子、30个女儿，女儿们都嫁到外乡，为自己的30个儿子从外乡娶了30房媳妇。他做以色列民长7年。伊贝赞死后，葬在贝特类恒。在他以后，有泽布隆人厄龙做以色列民长。他做以色列民长10年。泽布隆人厄龙死后，埋葬在泽布隆的阿雅龙。在他以后，有皮拉通人希勒尔的儿子阿贝东做以色列民长。他有40个儿子、30个孙子，骑着70匹驴驹。他做以色列民长8年。皮拉通人希勒尔的儿子阿贝东死后，埋葬在厄弗拉因的皮拉通，即在阿玛勒克山地内。